第二集，死亡骑士的计划。帕龙血魔和他手下的假肢碎魂者大步流星地闯进了一个兽人村落，急促的步伐扬起了阵阵灰尘。好奇的村民们从他们简陋棚屋的门窗中探出头来，但当两位闯入者用闪烁着异样光芒的眼睛恶狠狠地看过去时，村民们又胆怯地缩了回去。 奈奥祖，奈奥祖，我要和你谈一谈。 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在乎你是谁。现在你闯入了隐月氏族的领地，快点滚，否则你就去死吧。 我要和那药祖谈谈，告诉他塔龙血魔来了。 血魔？你就是那个死亡骑士？你看起来没那么危险。 他可是非常危险的。 碎魂者纠正他，然后转过身，朝着兽人看不见的某种东西点了点头。几个身影从村庄小屋边浓重的阴影里走了出来，站到了两名死亡骑士的身边。他们的脸上蒙着面巾，只露出灼灼闪光的眼睛。血魔轻声笑了起来，而兽人则不安地咽了咽口水。 现在去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，别让你的傲慢断送了你的小命。 那药祖谁也不见。 那你就去死吧。 这个兽人紧张的流汗，但依旧打算遵循上级的命令，拒绝了血魔。血魔叹了口气，用他那腐朽的死人肺吸入一口空气，然后又吐了出来。紧接着血魔发出一道诡异的尖笑声，他伸出被锁甲包裹的右手，低诵咒语。眼前这个兽人战士大口喘着粗气，蜷曲着身体，痛苦地跪倒在地。血魔攥紧了拳头，鲜血从这倒霉蛋的鼻子、眼睛和嘴巴里喷涌而出。与此同时，血魔转身离去。他对折磨这些小人物可没什么兴趣。 刷影魔法，杀死这些术士，别让他们再折磨人了。 哼，如果我把你们都杀了，我就能和奈奥祖对话了。 这一次血魔伸出双手，黑暗在他的指尖聚集，随后像一道灼热的黑色火焰一般爆炸开来，将拿出斧头的兽人和他的同伴全都击翻在地。他们在地上翻滚着，发出痛苦的尖叫。 住手！杀戮已经够多了。 你总算出来了，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你的注意。 血魔转过身来看着奈奥祖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老兽人的整张脸都被涂成了白色。血魔不禁想起了一个词来形容，头骨。当他们的视线相交时，奈奥祖睁大了眼睛。 我曾经梦见过你，我遇见了死亡，而现在你来了。两年来我一直梦到同样的东西，你是为我而来的，为我们所有人。你来是要带走我的灵魂。 不，我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。我希望你能站出来领导大家。 领导？为什么？那样我就能更彻底地摧毁部落吗？我毁得还不够吗？不，我已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了。我曾经领导我的人民陷入了古尔丹的阴谋，参与了让这个世界在劫难逃的计划，加入了一场几乎让我们王族灭种的战争。你还是去别处找领导者吧。 部落需要你， 部落已经完了，我们一半的族人被困在了那个可怕的世界中，和我们永远失去了联系。难道你想让我去领导他们？ 他们不会永远失联的，虽然传送门被摧毁了，但还可能被修复。 什么？怎么修复？ 艾泽拉斯处留有一个时空裂隙，而德拉诺这面的传送门完好无损。我参与了黑暗之门的建造，现在仍然对其有所感应。我可以帮你把裂隙扩大，直到整个部落都可以穿过去。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联盟太强大了，部落是不可能赢的。剩下的兽人几乎也已经在等死了，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只有死亡的方式。 奈奥族考虑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，明显打起了退堂鼓。他不由自主地再次伸出手指触摸脸上的图案，他的怯懦让血魔无比反感，很难相信这个曾经如此受人敬重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怕死的废物。不幸的是，这个人是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，血魔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耐心。 死亡并非唯一的选择，如果我们重建并再度启动传送门，我们并非一定要赢，甚至无需再次与联盟开战。我对部落的未来有另一个计划，如果我能控制某些神器的话，我从古尔丹那里了解到一些事情。 古尔丹和他的扭曲计划甚至连死人都不放过。现在你所说的计划如果成功了，你们可以从中获得多少力量？力量是你们这些暗影议会的杂碎们唯一关心的事情。 两年了，自从传送门倒塌后，你就一直躲在你的村庄里，放任部落氏族自相残杀。他们需要的只是指引，有了目标，他们就能再次强大起来。有了你的支持者和我的死亡骑士，我们可以强迫所有氏族都服从你。毁灭之锤要么已经死了，要么就被监禁在艾泽拉斯，你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人。我一直在检查传送门，评估它的受损情况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目前已经有了解决方案，几名死亡骑士已经被派往那里进行传送门的修复工作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。 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你找到了能让我们返回艾泽拉斯的方法了？赢回两年前我们输掉的那场战争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，永远都不会赢。 不要老想着战争，听我说，老家伙，我们不需要打败联盟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征服艾泽拉斯。 但是你说你可以重新打开传送门，如果不回到那里，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是的，要回去，但不是为了战斗。我们只需要寻找并获得某些魔法神器，一旦有了这些神器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艾泽拉斯，再也不回来了。 然后继续待在这儿。我们都知道德拉诺快要完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他连我们剩下的这些人都养不活。 不需要，有了这些神器，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，不在艾泽拉斯，也不在德拉诺，去更好的地方。 现在奈奥族才算对这件事认真起来，一丝憧憬闪过他那涂得惨白的脸庞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迟疑地思索着，是重新进入他的小屋将自己封闭起来自怨自艾，还是去拥抱这种新的可能性？ 你真的有这样的计划？ 是的。 说来听听。 奈奥族转身回到他的小屋，但是这一次，塔龙血魔和他一起走了进去。